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这个工作日，不知道大家这个从中秋假期当中有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似乎听上去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好像离我们也不那么远的一个概念，就是元宇宙概念。这两天有关这个概念非常的火爆，同时在资本市场呢也掀起了一波热潮，但凡是跟这个热点概念能够沾上边儿的这些这个股票啊上市公司啊，都能够获得一波上涨啊。那究竟这元宇宙是什么呢？它离咱们的生活究竟还有多远呢？未来我们真的能够跟现实世界以及元宇宙共同同时存在吗？这个元宇宙究竟是个什么事儿？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这相关的概念还究竟有没有继续上涨的一些空间啊？都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进入我们访谈阶段之前，我们还是跟大家先来分享一段昨夜今晨发生了哪些财经领域的大事儿。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是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到2035年版。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500亿，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拥有量达到12件。来关注针对今后一个时期化肥市场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为了保障化肥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化信息化部等13部门最近是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中央企业采取有力措施，做好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化肥保供稳价的工作。再来关注发改委价格司部署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最近呢，发改委价格司是召开了视频会议，就有关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具体的部署。会议要求各地充分认识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工作的重大意义，明确其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准确把握政策要求，抓紧推进组织实施工作。会上呢，还对通知的主要政策内容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读，比如说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实施政府指导价管理，各地方政府制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浮动的幅度，上浮不得超过10%，当然下浮就不限了。 再来关注教育部办公厅最近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学籍和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清查办学资质，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资质年检制度。对于不具备中等职业学历教学办学资质的学校和未经办学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中职异地分校办学点，要坚决取缔其招生资格，严格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严禁注册双重学籍。下面就是跟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了啊！来看商务部表示，上一周呢，9月13号到9月19号，全国的食用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比再前一周要下降0.4%，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上涨1.8%，肉类的价格是总体下降。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三天小长假啊，相信大家都跟家人团聚了，应该跟菜市场就有过密切的一些观察跟联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猪肉的价格现在是非常的合适啊！猪肉批发价格呢，根据商务部的监测显示，是每公斤18.48块，每公斤的价格。这是下降了2.3%，而煤炭价格继续上涨，其中炼焦煤、二号无烟快煤以及动力煤价格分别是每吨965块钱、1089块钱和780块钱，分别是有所上涨6.7%、2.3%和0.6%。还有一个，那就是钢材的价格也是有一个小幅走高的现象。再来关注一下央行 LPR。昨天呢，来自央行的官网显示，2021年九月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是一年期为3.85%，五年期及以上4.65%。至此，央行 LPR 已经连续17个月保持持平。市场人士指出，最近呢，包括货币市场短端利率、银行业同业存单利率等主要市场利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是在净息差收窄到历史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商业银行是下调了关键贷款利率定价参考基准的定这个动力啊是不足的。那另外根据介绍，据前期央行发布的8月金融统计数据也显示，8月份的银行的贷款增速有所下降，信贷需求不足，短贷和中长贷余额增速同比和环比都延续了下降的态势，银行总体信贷需求仍表现疲软，银行贷款投放相对被动，仍依靠着票据融资放量稳定贷款规模，受限于地产和城投的严监管，银行信贷投放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小长假已经结束了啊，大的长假正在酝酿当中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都去哪儿玩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那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的一个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三天假期，全国累计全国出游人数是达到了8000多万，8815.93万人次。按照可比口径呢，是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中秋假期的87.2%。国内的旅游收入达到了371.49亿，按照可比口径呢，是恢复到了疫情前中秋假期的78.9%。我们可比疫情前的数据呢，都是对比的2019年的相关数据。 来看一下昨天的大盘吧。沪指探底回升，涨了0.4%，电力股是有一个全线爆发。昨天的 A 股沪指是在午后成功翻红，这也是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个股涨跌参半，涨幅在9%以上的个股呢是有130家，不是特别多啊。沪深两市成交额是连续第44个交易日超过了10000亿，这也突破了咱们在2015年创下的一个历史记录。但是呢，较上周五还是有一个缩量的，这个大概是昨天下午2:30的时候啊，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突破了10000亿，而之前最猛的时候大概是在上午11点左右，这个成交额就已经突破了一万亿，这个比较啊还是有价值的。那从盘面上来看呢，像电力、抽水、蓄能、煤炭、风电等板块的涨幅都是居前列的，而像养殖业、大豆、白酒饮料、盐湖低离等等这些板块的跌幅居前列。截止到22号收盘，沪指涨幅0.4%，深成指是跌了0.57%，创业板指跌幅0.91%。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下面的时间，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件北京的事儿。最近呢，北京市国资委国有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正式出炉。这个规划提出呢，到2025年，市管国资资产的总额将达到8.25万亿，利润总额也将达到1500亿。首先呢，是要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攻克一批卡脖子的技术。在“十四五”期间，市管国企的研发经费投入累计不低于2000亿。那到2025年，重点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第二，就是要产业转型升级，高精尖营收比重将收入超过1/3，到2025年形成10到1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500强或行业领军企业，打造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的专精特科技型企业。三是服务首都发展，将推动200个以上的新的应用场景。国企呢将会在像智能交通、科技冬奥、产业升级、城市管理等领域推出200个以上的新的应用场景。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呢是公布了，目前啊咱们全市一共是有94.1万辆服务市民短途出行，那中心城区运营车辆控制在80万辆以内的北京共享单车。那除了中心城区全覆盖，共享单车年内呢将引入北京的所有的行政区，包括一直没有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服务的门头沟区。据介绍，共享单车从2016年开始，目前呢大家能看得到的啊，基本上是美团、哈罗、青桔这3家品牌。目前刚才也说过了，这个数字是有将近100万辆，大概是94.1万辆服务大家的这个短途的出行。那今年以来呢，本市的共享单车累计骑行量就已经达到了5.54亿人次，日均骑行量是229.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1.42%。而在9月10号那天，骑行量更是达到了465万人次，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其实刚才在备稿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消息，我就在想，为什么9月10号那天骑行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因为在9月份开学之后呢，大家也都感觉到了北京的这个路况啊，有点确实有点堵了。然后同时，这个叠加上双节来临之前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可能会在比如说像周四四九限行的时候，还有在路况或者是事故多发的那几天，这个骑行的人次肯定都要相较平日有一个大幅上涨的过程。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个新的消息啊，那就是花呗。最近呢，有多位花呗用户反映收到相关服务升级的提示，显示呢，用户需要签署一个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干嘛呢？同意授权向金融信息信用基础数据库查询和报送相关信息。花呗在昨天上午也回应了这件事儿，说我们将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正常使用花呗，保持良好使用和还款的习惯，就不会对你的征信记录造成负面的影响。大家还记得吗？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多次跟大家聊到过有关花呗部分接入到央行征信系统的相关的消息。那目前来看啊，这个从过去的部分接入，现在已经开始全面接入到了央行的征信体系当中。这个授权书还显示，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基础之上，根据其获得的具体授信额度来源，用户的征信信息会由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或是提供授信额度的银行等机构作为报送主体纳入到征信系统。据了解，用户同意授权升级花呗服务之后，它的基本信息、花呗额度以及还款情况将会以月度为单位上报给央行的征信系统。那如果说，那我不选择升级怎么样呢？如果大家不选择升级，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花呗的正常使用。根据官方的回复显示呢，在征信授权之后，如果有异议，用户可以通过关闭花呗来终止授权，关闭之后的用户花呗将无法正常使用。花呗同时还在回应当中说啊，谨防以征信为名的各类诈骗，花呗呢不会以征信为由电话联系用户，也更不会要求大家付费或者是转账，任何声称能够有偿修复你征信的行为都是诈骗，请各位不要上当受骗。但是我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啊，可很多人可能说，一说这个花呗要接入央行的征信系统了，就特别紧张，然后呢说不行，我得赶紧把这花呗关了。首先是可以关闭的，没问题，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在关闭花呗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一下你之前的所有的购买行为是不是都已经全部完成了。什么意思呢？我今天下单了一箱牛奶，明天送到了，但是如果还没有确认送货，而你这箱牛奶又是通过花呗来进行购买的，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先确认收货，才能把花呗的这笔钱还上，然后才能把花呗这个服务关掉。也就是在关掉之前，所有的还款记录必须都是已经还完了的情况啊。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发现，我一时间可能还不能完全关闭这个花呗，您是要把前面的没有确认收货的这些订单都确认了，然后同时把这个钱都还完了，就可以正常关闭了，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下周呢，我们也会专门找一期节目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花呗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一件事儿，实际上也是老生常谈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画一下重点啊。好的，各位，其实我们资讯还有几条信息，但是鉴于一会儿我们的访谈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元宇宙啊。其实说新呢也不是特别新了，最近又被重新当作热点话题炒了起来，还挺有的聊的。所以呢，我们先资讯告一段落啊，一会儿就接近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来聊一聊元宇宙。那以上的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然在早间守候大家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元宇宙的相关概念。哎呀，一说到这个元宇宙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我没听过，比如说今天现在正在我们聊天室留言的一些朋友啊， Lisa，我不知道，这回我得学习学习。还有同样回复的春风飘扬也是这么说的，燕林基本上也是说的，哎，不知道，今天准备认真听讲。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啊，甚至把这个元宇宙第一次提出的概念给说了说。生活新方式就说了，说关于元宇宙呢，是在其1981年出版的一个小说当中，创造性的构思了一个通过脑机接口进入并获得感官体验的虚拟世界，而就此这个概念被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的科幻叫大师嘛，也可以吧，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美国科幻大师尼尔·斯蒂芬森。没错啊，确实在他的这个小说当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元宇宙的相关概念。大家听一听就可以知道，这个概念提出非常早了，1980几年了。那个时候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可能小说家也没想到说现在的元宇宙基本上可以在目前的，也不能说基本上可以啊，就至少可以大家展望一个雏形了，就以我们现在的一些能够日常接触到的一些科技的手段跟力量。比如说呢，今天我们找的这位嘉宾啊，曾经就跟我分享过这个一张图景。这个图景大概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如果人真的是要进入元宇宙这个世界，我们都需要哪几大支撑技术。比如说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物联网技术。我相信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还是就是一头雾水呢，不知道到底这元宇宙在我们的身边究竟能不能实现呢？刚才说这脑机接口这真行吗？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花点时间，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元宇宙这个相关概念啊，未来大家会有个什么样的体会呢？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最近在二级市场当中这个概念那么火爆啊。来，先接入今天的嘉宾，来自环宇斯派克的 CEO 郑伟，欢迎郑伟，你好。 大家好，学员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先来说一说元宇宙哈。我这儿刚才我们有一位特别专业的听众，把这个元宇宙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这个斯蒂芬森，他写的那部小说简单的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但是 我就稍微更正一下。 哎，好， 稍微更正一下，他那个小说说的时间是1992年 啊。1992年 当然对，当然也很早了，就是他这个作家的这个想象力相当的丰富。他的小说里边我在看到了一些场景，那个描绘都是非常震撼的啊。那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在节目里分享一下。 尤其是他是在就是20世纪的时候展望的这个元宇宙的场景，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卓群的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元宇宙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或者说更准确的来讲，它是一个未来的虚拟世界，也就是说它现在还不存在，它在时间上是真实的，但是在空间上是虚拟的。我不知道这个话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在时空这两个维度呢，跟真实的世界它都是处于一种平行状态的，而人是以某种映射的形式进入，然后存在或生活在元宇宙当中。这种数数的概念，实际上我相信大家在想象起来哈，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困难。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方便理解这件事儿的一个场景。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特别火的一部电影叫《失控玩家》？如果您看了那部电影，就大概对元宇宙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绘了。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玩了一款电脑游戏，我跟这个游戏当中的其他的人物，游戏当中的人物是有交互的，同时这个游戏当中的人物在这个游戏当中还有自己的社交网络、社交圈，他可以选择跟我交朋友或跟我不交朋友。比如说他非常喜欢我的性格，所以他喜欢跟我交朋友，但是呢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政委这个性格的人，他在里面就叫政委，他表示说，哎，徐然，我觉得你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性格，我喜欢跟内向的人交朋友，是吧？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在 对社交啊， 哎，对，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是存在着社交的。所以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关于元宇宙真正能形成的几大因素啊，别几大要素。首先就是身份、朋友、 对 沉浸感、 低延时、多元化、随地、经济系统以及文明。只有拥有了这几大要素，才真正叫做元宇宙的形成。郑伟老师，这是我极尽所能啊，给大家提供的有关元宇宙的一些介绍。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还有没有？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电影，跟我产生一些联想啊。 嗯。 其实大家呢都想到这个元宇宙相关的，有其实好几部跟它有关的电影。你刚才提到这个《失控玩家》呀，我觉得更贴切一点的是那个去年的那个《头号玩家》那个电影啊。它就是一个主角呢，他戴上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些眼镜啊、视频啊、触觉装备，当他进入到那个虚拟世界的时候，他连触觉都能感受得到啊。 是的， 他比如说他被人暴击了以后，他的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就会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啊，或者被灼伤。 嗯， 我们再往前倒呢，其实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那《黑客帝国》。其实《黑客帝国》里边的话呢，当 Neo 他这个连接了这个脑机接口之后，他的这个思维就进入到了一个平行的一个世界里去。 嗯， 那一个数字世界里边，他在里边可以打斗，他也能看到雨水，可以跟很多的人进行交流和互动。啊，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呢？在这个脑机接口的设备上面呢，它也有生老病死啊。好，我们还可以再往前倒到哪儿呢？就是阿凡达。 嗯， 其实你看阿凡达那里边呢，它当它的这个尾巴和这个龙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它呢这个阿凡达这个物种它产生了一些功能。可是这个现实生活中呢，这个从地球派去的这个男主角呢，他呢就是由于有一些基因上的因素，他就会进入到这个阿凡达的那个脑波思维中去。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可以联想的部分。 嗯， 甚至呢，这个刚才提到的92年这个雪崩这个小说里边呢， 嗯， 它里边的两个概念，一个元宇宙这个 metaverse， 还有一个叫化身。其实那个化身那个词就是阿凡达。 嗯， 就是当我们国内把它直译成音译成了阿凡达的这个电影里边用到了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我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想，阿凡达那部电影的那个词是不是就从这个雪崩里借鉴过来的，还是说在西方语境这个文化里边化身就有这个意味啊？这个我们不敢猜。 嗯， 不过整体上来讲的话，我把元宇宙呢给总结为两个层面。我觉得现在这个层面呢，属于平行世界的一个数字分身啊，就等于说现实社会中、现实生活中你在运行，然后呢进入到数字生活中，当你戴上 AR 或者 VR 眼镜的时候，当你的穿上整套的装备，或者说通过某种设施形成了和像你说的脑机接口等等，形成了触感，形成了各种触觉味觉之后，那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一个数字世界里边，形成了自己的分身。您刚才提到的跟谁交朋友，这属于社交部分。 嗯， 那我们还有交易的经济部分。 嗯， 我们还有货币的部分。 嗯， 甚至还包括了宗教信仰啊、政治体制等等等等。 嗯， 那这些东西呢，在另外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平行宇宙里边，它也是存在的。 嗯， 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去理解它是数字分身，或者甚至有的人提出来叫数字孪生啊。 嗯， 我觉得如果提到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引申一个层面，那会不会实现数字永生啊？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的介入，有可能在数字世界里的这个人，他作为你的分身，他了解了你的各种喜怒哀乐，你的思维模式之后，他就可以在数字世界继承你去永生啊。那其实沿着这个思路去思考问题呢，元宇宙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玄幻。 对， 它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虚拟现实技术叠加起来，还包括区块链技术等等吧。然后呢，叠加起来以后呢，还包括现在的各种非常火爆的游戏所引发的一些热潮。嗯，然后呢，去构建了一个平行于现在社会现实世界的一个数字世界。那么在那个里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生存，可以交易，可以买卖，可以社交，也可以呢各种这样的思想。我见到有一个文章提到，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想拥有一辆法拉利，物质也支撑不了，但是在虚拟世界中是有可能的。 没错。 当然我觉得当然这个想法可能比较层级不够啊，有点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数字世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绚烂的想象力啊，也可能达到一个 全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嗯，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就非常有才华啊，大家都通过自己接触过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甚至一些动画片啊，都迅速找到了状态。很多人都说了，彬彬有礼说，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数字化形态的？我猜您应该是想打平行宇宙啊，可能这个字有点打错了。 啊、 很多人都说了，说那感觉本质上就是平行宇宙啊。我其实还想跟郑伟老师讨论讨论，但今天咱重点不是讨论元宇宙究竟是什么啊，就是其实但凡谈到一个东西的本质，我觉得就要谨慎一些，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现在我们建立在一些理论基础和场景的想象之上。但是呢，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平行宇宙的感觉去想象一下这个元宇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哈。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咱们就可以聊一聊，那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这么追逐，甚至是疯狂追逐元宇宙呢？它都已经这概念出现了这么多年了，是因为现在有一些能够支撑元宇宙真正实现的技术有一个飞速的发展了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对，是这样的，这个概念呢，92年在这个小说里体现出来之后呢，其实一直呢就有人在关注，并不是说这个大家一直没有把它忽略掉了，只不过呢它的领域比较小众。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技术呢它需要一些引爆点。 嗯， 那么在现在可以目前可以追溯到的，在2016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5年多前 ，Facebook 就其实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并进行了布局。那么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而且累计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200亿美金了。 嗯，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说有一些技术的引爆点呢，还包括了一些新闻事件和资本事件。 嗯， 大家知道呢，我们不能一昧的认为资本就逐利就好像结束了，这个句号，这不是个句号，这应该是个逗号，说明呢，就是资本实际上它更多的反映的就是对很多未来的预期。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那么对于元宇宙的这个追逐呢，其实也是资本的一个敏锐的触角所达成的。最近这段时间有两个很重要的资本事件， 什么呢？ 一个呢就是这个Roblox 这一家美国的游戏公司， 嗯， 那么它上市，然后呢市值的话最高峰冲到了480多亿美金啊， 嗯， 这个比它去年最后一轮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那个估值增加了10几倍啊。那这件事情首先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它的里边有个很重要的投资方，大家耳熟能详，就是腾讯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最近这段时间那个字节跳动呢，大家也都知道，就头条啊，在抖音背后的这个创始团队啊，创始的集团，字节跳动的话呢，它在最近用高额的资金全资收购了一家叫 Pico 的一家公司，它也是做这个虚拟现实和实景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探索游戏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资本在整个这个领域里啊的布局已经有几个年头了。 对， 而且的话， 然后我插一嘴啊，就最近还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这家公司啊，它甚至就是它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跟媒体就公开表示说，我们5年内我们就变成元宇宙公司了。这实际上也是为什么现在元宇宙这概念这么火的一个因素之一吧。 对，刚才我们提到他16年 Facebook 就已经在这儿布局了嘛，再说5年，那实际上他就等于布局了10年了，你想这个时间也不短了啦。 嗯， 啊，那么 Facebook 和国内的这个腾讯呢，它都有个特点，他们本来是以做社交为主起家的。 嗯， 所以的话呢，他们可能最佳更敏锐一点，那么在元宇宙这个领域里边，因为刚才我们都反复提到了，在这个平行的数字时空里边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交嘛。 嗯， 那当然还包括了战争游戏啦，这个生活游戏啦，养成游戏啦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大家会注意到呢，最近这段时间，你看那个互联网这个二级市场上炒作的很多这个所谓元宇宙概念，都是跟游戏相关的这个股票或者是公司。那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得到呢，就国家在整个产业政策上、引导政策上，对游戏行业呢，实际上有一定的收紧啊，希望规范它。那另外一方面，在元宇宙的这个炒作过程中，似乎大家首先想到就是游戏公司，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呢，只是因为啊，这游戏公司大家更容易理解，你包括之前的什么中青宝啊、汤姆猫啊，这个股价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3倍啊，那么当然就极大的吸引了眼球，而且呢，他们提出的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呢，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当然，我们的这个监管机构也迅速发出了问询函啊，我们监管机构还是监管比较到位啊，关注比较敏感。那另外一个层面上，其实呢，除了游戏以外， 跟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还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像区块链技术啊，包括像虚拟现实啦，包括像很多的这种啊跟大数据有关，甚至跟这些云计算有关的都有，包括芯片技术，像英伟达这段时间也关注度非常高。然后这里边呢有一点呢我们也提醒啊，就是说元宇宙这个概念是目前呢的号称叫元宇宙元年嘛，就是因为今年这个相关的事件比较多嘛。 对。 那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要看它这个技术成熟需要时间。 嗯。 比如说，我就看到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一个分析，提到呢，就是说，目前的可穿戴设备，比如说像这个眼镜，那它的能做到的最高的能达到4K 的分辨率。 嗯。 但如果真的让人感到沉浸式的话， 四 K 应该 至少达到16。 对对。 要达到16K， 据说啊，那么好像的4K 到 16K 不就是平方了一下吗？但实际上在技术层面上，从能源的供应啊、算力的提升啊，包括像网速的更新，包括数据交换各方面等等吧，芯片啊，包括运算芯片等等这方面，可能还都需要代际的这种提升。有一个数据就预测到说，如果要真正达到元宇宙的入门槛条件的话，这个目前的这个图像芯片的算力要提高100倍，成本要下降到1%。那从这些层面上来看呢，元宇宙这个概念既然提出来了，也就值得我们大家去高度的关注它。那么资本市场上呢，你也知道它追逐热点，它追得快，它消得也快。这两天你看那个中芯宝的股价就开始回落了。那么也能看得到呢，就是大量的公募基金呢还是非常的理性的。他们在看什么东西呢？在看底层的东西。就是硬件部分，因为你现在就是谈这个软件平台，谈这个具体的应用，目前还稍微早了一点，所以这里边呢，我整理了一个元宇宙的这个6个层级的这样的一个逐渐的金字塔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体系。底层呢，就是这个硬科技，比如说像什么人工智能啊、计算机视觉啊、智能交互等等，包括像5G 啊、云计算，这是底层。那这是现在大家要关注的，包括呢计算机平台、VR、AR 这些相关，大家知道，还有操作系统啊。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安卓啊、iOS， 还有华为的鸿蒙啊等等。然后才是目前炒作股票比较多的，比如软件啊，比如说具体的应用，再包括更顶层的经济系统，比如像区块链等等。但在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那我包括说5年，我还是有一点保留的， 觉得有点快，我觉得应该悬。他说的应该是对元宇宙相关技术或者是概念，他未来可能要涉及，是吧？ 我们这么说吧，你看那个互联网这个概念是60年代提出来的，互联网真正的燃爆是90年代，然后2000年以后呢，就彻底的就是 成熟了， 经济形态上找到了它的定位了，对不对啊？那么真正的互联网大厂也都在2000年前后纷纷的落地。那其实元宇宙概念如果从92年提出来，你说如果给它个40年，我觉得不算太过分吧。到这个30年左右的时候，它能真正找到应用落地，然后获得广泛的因为你要知道互联网，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告讲，就全球互联网的这个触达率啊59%。高的地方像北欧啊，这个北美啊，这种相对发达地区呢，可能已经达到了95%、96%以上。低的地方像在非洲啊什么的，可能还在20%以上。所以说真正要想说一个技术进入到全球化的深入人心，这个呢还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过呢，刚才我们节目里提到那个 Roblox， 就是那个 Roblox 那个家上市公司啊，他的那个开发的那套游戏啊，据说啊，当然我也是看的这个文章讲，据说在美国这个6到12岁的小孩的普及率已经达到96%了，说是 啊，那 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小朋友是，对，我不知道他们这小朋友可能是玩过吧，我猜想啊，不见得是天天要沉浸吧。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关于就是国外的一些口径啊，一开始我还觉得真是挺惊奇，但是随着很多事儿的印证，我总觉得他们有一些口径的好像不是特别准确。 我们看那些数据，我们都是要打个余量，因为他这个。 对对对， 文字啊，它首先语言的翻译它就有信息的缺损，其次的话呢，你想它还有传一个太平洋过来呢，你想对吧？那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这个游戏它现在得到了广泛的追捧，同时在招股书里面第一次提出了元宇宙的概念，这一点上也让资本市场确定了那么这个领域，而且被广泛的这个资本大厂的追逐。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节目里边的有关注资本市场、关于股票的这个听众呢，倒是可以呢再多留点意。那么但是留点意呢，并不代表说现在元宇宙概念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觉得那还真远。但是呢，这个确确实实会 在我们的身边会越走越近。 嗯，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为什么做这个选题呢？有很多朋友都多多少少问过，或者是听到过，觉得说哟，最近这股票市场本来就活跃度很高，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似乎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新的名词跟概念。首先，咱们先来知道知道，这究竟是在干嘛？元宇宙概念为什么在上市公司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就被人炒得这么火呢？也不一定说是股价砰砰砰就上去了，但是你慢慢等，说不定过几天砰砰砰又下来了，对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咱们才知 炒作的人，对，他都有一个泡沫在里边，当泡沫消除的时候，你才看到谁没在裸泳嘛，这也很重要。 对，然后我们节目还真是有大神啊，有专门从事游戏行业的朋友，田老猛就说了，他说我就是做游戏行业做了20多年，但是我总感觉好像国内出现这种就是元宇宙级别的游戏的可能性暂时来看还不是特别大。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相关的技术跟领域在咱们这儿目前在监管的过程当中还都是有禁忌的。对呀，因为技术没有成熟嘛，对吧，还没有正式放开，所以呢这件事儿也不会真正那么快的就来到咱们的身边。但既然提到了，我觉得咱们大家早知道挺好的。我觉得咱们从这个接受支持的角度先知道究竟什么是元宇宙啊，但是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投资者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过早去参与相关概念股票的一些炒作，甚至现在我也听到了有一些就是这个违法犯罪的一些诈骗啊，可能都会围绕着这个概念来，就是这实际上都是 我发现这个诈骗分子啊，他们好像反应是最灵敏的， 哎，真是 他拿着那种玄而又玄的这些东西，加上他们那个包装、啊、 特别能忽悠， 然后就可以把他那个犯罪把他犯罪行为就隐藏在底层了，你知道 是。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也确实要让我们要擦亮双眼。 嗯， 好，任何一个好的技术你要看给谁用，你要对坏分子用，那就麻烦了。 是啊，所以今天也简单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时兴的一个概念的就是元宇宙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通过身边的一些科幻作品啊、文艺作品啊去感受一下，虽然我们说它不可能在5年10年的过程当中成熟的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但是这时间还可以、对，还这个眼光还可以再放长远一点，30年呢，40年呢，对不对啊？好，那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跟政委聊到这儿了。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啊，真的20-30年这元宇宙成熟之后，咱们就给大家能够现场演示了，也挺好啊。 说不定一语成谶，5年10年就能做到了，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也静观其变啊。 好，那就先挂线了，再见。 好，再见。 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下面您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本期节目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回听或下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各位。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无情指引我前行。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10月13日震撼启幕。